日是双十一，就是11月11日晚上10:09，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敏感时刻。 Hello Annie， Hello 敏大人， Hello 敏 大人， 今天有没有买东西？ 我早几天不是应该说，我上个礼拜已经买了一堆，刚刚今天到货。我 check 完啲貨，哦，我陣間一放工翻去咧，就要即刻試啊！試完之後啲嘢 OK 嘅時候，即刻落單，即刻再買。 乜原來係早一個禮拜已經係可以有特惠 㗎？唔係今日 11月1日已經開始有㗎啦。 哦， 係啊，但係有啲人就話11月11日就再 平 啲， 係啦。即係琴日咧，原本咧，我咧就諗住等12點， 嗯， 就咧啱啱踏入。11月11日咧，就咧我睇，其實我老公揀嘅，我就話想買個壓力煲，咁咧佢就揀中咗。 你係咪一個比喻嚟噶？ 咩啊？咩意思啊？即係我定佢啊？ 好大壓力咁樣。 係啦，煮飯好大壓力。我覺得其實壓力煲係幾好嘅一樣嘢，因為我見啲食譜咧，有陣時話煲個湯咧，用壓力煲咧就20分鐘搞掂啊嘛。嗯，20分鐘， 但有啲危險。我試過朋友佢用壓力煲，佢唔知做乜嘢，跟住真係。啲嘢劈咗出嚟，跟住辣親佢， 即係點啊？淺出 啊！壓力煲啲人我係嚟做，根據我做寫炸彈專家，嗰啲人係我嚟做炸彈噶。 哦，所以 最緊要 最好 即係你要小心啲，小心啲。我唔知 點樣小心，我真係諗唔到。 因為我唔識攞嚟煲湯啊，但壓力煲係將啲嘢焗曬喺入邊噶嘛。但如果你一旦釋放嘅時候， 就爆。 咁其實炸彈就係咁啦，佢將個空氣焗到最壓力。最強的時候突然間釋放出來，那就爆了。 即是個操作要小心一點， 操作一定要非常小心。 我見到20分鐘的熬湯 是啊，這麼厲害。即我見食譜這樣說，它的比較就是，如果一個湯這樣，你用20分鐘扔了一些東西下去，那煲用壓力煲，即是首先煲滾了，然後擠在壓力煲到20分鐘，那就可以拿出來，然後跟著再煲滾就 OK 了，任得。但是如果你家沒有壓力煲，你就用慢火煲個零兩個鐘，哇，那你想想個零兩個鐘的煤氣和石油游戏同20分鐘嘅压力煲，喂，其实真系差好远。你长远同你揸电动车，同揸汽油车一样，即系电动车真系讲紧120蚊嘅啫嘛，一个月嘅电费，电费系嘛？系咪啊？問得 電費 係啦，係啦。咁但係 平啲啊，平一橛啦， 平好多。你入油啊，你入一廳油都即係1000多百走唔甩啦。咁所以其實係長遠。 但係咁你小心啲用啦，係啊，小心啲用。 唔係，但係我想講個重點係我等唔到12點瞓咗覺，因為佢12點佢淨係譬如佢頭卅個煲，即係頭卅個煲先有呢個價錢。 我就係想安慰 Annie 啊，有好多人成日就話喂等12點跟住就瘋狂買嘢啦。其實我成日等於之前阿成哥個抽獎一樣啫嘛。其實機會率真係好細，我成日覺得又話而家嗰咩12電話嗰個咧，即係 I 字頭嗰個生意都話有得唔知平幾多錢就有得買咁噶嘛。我成日聽完就算，因為我覺得首先啦，好運唔會喺我身邊啦。第二樣嘢咁多人同你爭，你一定買唔到喎。 呢啲同爭1蚊機票一樣㗎。係 啊， 撳幾多撳唔到。 但有啲人真係可以撳到嗱，首先阿莫莉，你唔可以話好運唔會喺我身邊，你唔好咁樣諗先。 就真係會㗎啦，又唔係如果咁。 正向思維， 正向思維。系，你只不过话算啦，呢啲嘢俾人咁，系咪好似成件事唔冻晒啦？ 系咪啊？同埋我不停同自己讲，迟啲交高富税 ，OK， 系咯，系俾你啦，咁样啊，我有第啲运啫。 系真系，即系11月11日，硬系好多人就会觉得点都要买下嘢咁，即系无论网上买嘢好，实体买嘢好，都会有特价噶，唔知点解。唔知几时开始变成呢一个嘅习惯。 嗯。 望着你侧影，当你再上月亮。隔了块透明墙，分不到你幽香。现在放的歌想去共你合唱，可惜分隔的灵魂都近，都差一线长。恋爱会让冲动接上你，便无勇似我离奇梦想，宇宙和宇宙。 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宇宙如镜像，并无尽头，这空间不可碰，仍想找一线天，同一个你在里面，跟我可通讯。在这边讲，你那边可否听见我？平衡在某次元某处，知己因相配的我，所以别太早喜欢他，努力去爱我，才是你梦。 佢系林欣彤嘅《次元壁》。我发现咧，好多时咧，明明谂住卖嘢都系轻松嘢嚟噶嘛，都系有压力嘅，都唔知点搞， 即系惊执输咯，个心态咪又系嚟。 系咯，所以我作为，我觉得你作为妈妈应该压力仲大。我都话即系，只不过买唔到嘢先，可能有少少压力啫。你哋好多时唔买嘢都有咁多压力噶，应该。 系啊，喂，咁所以我就想讲讲啦，原来咧，即系有一样嘢叫妈妈压力指数嘅， 同个煲有冇关系噶？ 妈妈压力煲 ，OK OK， 压力煲指数 系啦，咁啊 ，Annie 买唔到个煲有啲压力啦，系啦，买到佢就开心啊，可以即系释放佢嘅压力啊， 抌晒压力， 安全地，唔系话砰一声嗰啲辣亲嗰啲，咁咧即系几年前咧就有一间点讲啊，有间健康用品公司啦吓，咁咧佢咧就做。做一个妈妈压力指数的调查，咁而呢个调查咧系根据一个问卷嘅，咁啊国际性嘅，咁咧就系叫做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 叫 GHQ 咁样啦吓，咁就问咗啲问题，咁啊结果咧就由零至三十六分，咁啊分数越高咧就代表妈妈受困惑嘅程度系越高嘅，咁啊如果十五分以上咧，其实就即係佢零至三十六啊嘛，咁去到一半到啦，你十五分咧就已經係咧出現咧情緒問題噶。好啦，咁啊結果咧，咁啊佢又發現咧，佢哋嘅訪問啊調查當中咧，其實有三分一嘅媽媽，即係有32.5% 嘅受訪者啊，佢個 GHQ 啊，就已經係高過十五分啦。 哦，咁我諗 Annie 應該都好高，阿敏彈都應該好高係咪咧？ 我真係好高啊！ 你做過啦？你係咪做咗呢個調查？ 我冇做呢個調查啦，我自己知啦。個大細女又話唔舒服，大女又話要喺英國，又要運佢喺英國運佢翻嚟隔離。咁都係會好擔心嘅嚇。咁啊，至於媽媽點解咧，即係會即係佢受到邊幾方面嘅壓力咧？咁啊，即係都係得家庭啦，嚇。即係你同家人嘅關係啦，好啦，尤其是親子，係 啊， 咁仲有咧，而家好多在職媽媽噶嘛，咁工作壓力啦，同埋自己嘅健康啊，你知啦，媽媽都去到即係中年噶嘛，佢都要面對一啲嚇中年人嘅危機噶嘛，咁樣，咁呢啲即係嗰三分一咧，嗰個壓力指數好高嘅媽媽，佢哋會有啲咩症狀咧？ 係咯， 咁我講九種俾你聽。第一咧，佢話差唔多每日啊，係滴滴啊，都會咧就受到呢個情緒嘅困擾啊，同埋情緒低落嘅。 Andy 中唔中？中唔中啊？ 有啊， 我帮你计分。 好啊，你有啊， 有 啊。但系你同我一齐嘅时候，你好高兴喎。 咁唔系滴滴都同你一齐， 系咯，同埋咪就系同你一齐。 你多啲同我喺埋一齐啦，你嫁俾我啦，早知多日。 系， 同埋一日24小时见你，短短时间先至可以放松，系好大件事嘅。 系， 系啊。 佢翻嚟香港电台做节目系接受我哋唔系今时刻嘅治疗嘅，原来。好啦，我第二啦，就系难以控制嘅担忧。 有啊，呢个 第二， 哎，都有啊。诶，听到你真系对人欢笑，对人流泪啊 ，Andy。 系咯。 好啦，第三咧就是对所有活动咧同埋嗜好咧就失去咗乐趣。 啊，咁唔会 买布 shopping。 OK， 整嘢食嘅都系。 咁你九个症状你唔系中晒嘅，唔使需要中晒嘅。好啦，咁啊身体又觉得疲惫啦，肌肉绷紧啊，跟住失去动力啊，体重突增或者突减。 系。一半都你有 至於 半分 嘅，但系攰就真系，我觉得攰咧，真系所有我无论一啲系翻紧工嘅妈妈朋友就一定超级攰啦。咁一啲就算系冇翻工嘅，所谓你哋话哎呀好幸福嘅师奶啊嗰啲，其实佢哋都系好攰噶。 其实我都好攰噶。 系啊，即系根本我觉得唔知系咪就系因为踏入中年咧，那个睡眠唔系咁好啊，即系俾真系俾好多时间你瞓，你都瞓得唔好、 啊。都唔系净系踏入中年啊，系真系好多嘢去照顾，好多人去照顾。咁你梗系要去安排噶啦，因为如果譬如我哋一个安排不周咁样，譬如你话你接女迟到， 系， 咁你谂后边几多问题？ 啱啊！ 你又担心，跟住佢又唔知点样，或者你。丈夫话要啊，我要请老细嚟食饭。哇，你咁你担唔担心咧？系呢啲全部都系压力嚟嘅，所以就唔可以觉得话你好啦，搵咗住好人家嫁咗啦咁样。呢个其实唔系一个令到你冇压力嘅，系有你有第二啲压力噶。咁当然你以前古装嘅时候咧，你搵唔到一头好人家咧，你喺出边点样你做紫梳女啊？都得嘅，可能冇咁大壓力，系 都會噶，咪驚俾人話咯，驚俾人笑啊，俾驚俾人講咯， 係啊， 都有壓力噶， 女人壓力啦。好啦，咁啊，跟住就係因為咁樣啦，所以你係難以放鬆啦，同埋個專注力唔係幾好啦，煩躁啊，呢個我有時候煩躁啊，仲有一樣嘢就好容易發嬲啊，所以我呢期我都有啲係咁樣嘅，所以我即刻捉住阿 Helen 哥，你可唔可以教我點樣去用一啲唔好咁攻擊性嘅對話，即係有時你又趕時間，跟住你啲家人又慢，跟住你問一個問題要問三次，然後佢好佛系先慢慢答你，即係到底咧你幾時可以去睇醫生啊？放咗學啊？咁放咗學即係幾多點啊？跟住唔復噶啦。 读不回噶啦， 即系所以就会好猛啦。 咁即系点啊 ？Helen 有冇教你点啊？我真系想知道、啊。 Helen 系啊，有咩方法啊？ 俾幅图我哋咯。 等我讲埋呢个先。 OK， 你冇就三样 系 嘛？ 系啦，幅图。好啦，所以佢仲有另外一样啦，就激动啦 ，Helen 系激动啊，会噶 系啦，激动啦，同埋系激动，有时激动，有时迟滞、啊。即系有时。点啊咁样， 系啊会啊，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好个 RAM 唔得个转速好慢啊， 系 啊会啊， 咁其实就系唔得咯。如果你谂下你部电脑有时激动有时迟滞，你部电脑点算咧？突然间好快 ，OK， 咁跟住咧就 系 睡眠有障碍啦。 系啊，呢个我系啊， 哇，咁都几多重噶，你而家九个都可能， 而家都 未讲晒 啦， 系啊，咁啊失去自我价值， 咁唔会。 系同埋过多自责呢个冇噶， 唔会。 咁咧，嗱呢个咧， 肯定系唔会 唔会。呢个就前几日就有单新闻，唔系咁开心啦吓、就有个妈妈 诶， 佢就系剪咗啲应该系煤气嘅管啦，咁样就同埋小朋友一齐自杀。咁呢个第八咧就系、产生轻生嘅念头，系啦。咁啊，仲有九咧就系、难以投入工作啊、学习啊同埋社交活动嘅。 呢、个有冇啊？ 冇、 啊， 系。你见我咁开心咁样同你哋去做瑜伽就 系啊，所以我想象唔到、 你轻强啦，你点都会有少少压力噶啦。不过你又唔系 最严重，即系中间嗰个咯。头先你讲嘅调查 系啊，但系如果嗱。其实呢你讲返 Helen 呢 係点样 教我哋嘅方法。 即得个人好猛啊，点样可以即唔好真係即说话讲咗出去呢就收唔返嘅。咁、所以有时呢即对住呢啲即唔大唔细嘅细路 ,teenager 所谓有时都真係要学下说话的艺术囉，同佢哋有。我唔識嘅方法咧，就係、我通常就係 good 一聲吞咗佢唔講咯。 哦，咁都可能係 好 噶。 但係谷嘅喎，但係谷住嘅，即係好似個壓力煲咁。 咁你打嚟同我講咯， 唔係啊，都就係咁咯。硬係覺得嗰一下唔射出嚟唔攰。 即係我覺得你咁樣，你胃氣唔到，你唯有放屁嘅啫嘛。你用嗰個渠道啫嘛。 下邊出， 下邊出。係啊，即係因為有時你同人哋 head on 咧，尤其是有啲係冇結果噶嘛。咁即係我就話，咁你點出得閒去睇醫生啊？嗰、佛系咁樣，咁你逼佢都冇用㗎嘛。咁你唯有用第二啲嘢，咁我就會可能會做第二啲嘢，然後就嚇等我自殺先。咁我點樣自？我個輕生嘅念頭好簡單嘅，就係、走去雪櫃攞支脆皮雪條。我試過一日啊，食咗兩支啊，係 即係降温啊， 連續食啊，我覺得唔得，我要 enjoy 翻我嘅人生。即系我等紧佢复我嘅时候，我就咁样跟住我食咗两支脆皮，你谂下几肥系咪？我轻生嘅念头咧，直头。 最我的心。 防火安全知识第一条，请一口气讲出易燃物品。 油漆、天拿水、重接油、教练制酒精啊。 第二条，一口气讲出易燃。 烟头、烧焊、主立青，易时啦。 第三条，请一口气讲出防火措施。 定期做防火演习，搞掂。 咁简单，都系一口气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嘅《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妥善储存易燃品，防火安全要记紧。我系 Tonic 嘅神希。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国务院应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请求，提出有关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获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决定定明凡宣扬或者支持港独、拒绝承认国家对港拥有并行使主权，以及寻求外国干预特区事务等行为，立法会议员可以即时被裁定丧失资格。特区政府根据人大常委会的决定，随即宣布杨岳桥、郭永亨、郭家麒和梁继昌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林郑月娥说，四人早前已经被选举主任裁定不符合参选立法会换届选举，他们仍然留任议会，不符合政治伦理，所以提请中央处理。他强调今次做法与拉布行为无关，他亦都表明不会举行补选，又认为即使议会并无民主牌，都不会变成橡皮图章。本港新增1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宗是本地个案，全部感染源头不明，其余15宗是输入个案。3宗源头不明的个案包括一名23岁浸会大学女学生，她住在屯门乡事会路明伟大厦，潜伏期和传染期去过位于北角的香港维港海悦常瑞酒店和帝京酒店 staycation， 亦都去过多间体育馆和跆拳运动场。其余两名患者分别是一名住在葵盛的76岁退休人士，同埋一名在石门伟达中心工作的44岁男子。另外，运输署转介5宗初步确诊或者不确定的个案，患者包括4名的士司机和一名复康巴士司机。卫生防护中心说，暂时找不到5人有交集，担心病毒已经周围扩散。本港近日录得多宗在院舍或者学校的上呼吸道爆发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新型肺炎和上呼吸道感染的病征相似，而且化验所专家指深喉唾液未必适合做上呼吸道病征测试，因此会先为怀疑上呼吸道个案先进行新型肺炎测试，以排除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可能性。张竹君说，一般而言上呼吸道感染爆发不需要停课，但考虑到新型冠状病毒可能入侵校园，有机会再传播至社区，因此会建议有关的班别先停课几日。欧盟委员会说，已经同辉瑞药厂和同辉瑞合作研发新型肺炎疫苗的公司达成供应最多3亿剂疫苗的协议。根据协议，欧盟27国可以购买2亿剂，再视乎情况决定是不是购买另外1亿剂。辉瑞早前说，根据最后阶段的临床数据，疫苗有效率超过90%。欧盟官员形容协议极为重要，又说当确认疫苗安全和有效之后就会供应社会。官员没有交代供应疫苗的时间表，只是说要等待药物监管部门审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9,552点，升1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66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5.53，瑞士法郎0.918，加元1.306，人民币6.632，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8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60.19美元，卖出1861.19美元。 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日天气干燥，早晚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稍后同周末期间渐转多云，同有一两阵雨，下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在1962或63年出生的人士要在2021年1月30号或之前换证，而1970至72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0年11月2号至2021年4月30号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43届十大中文金曲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候选歌曲包括 《日月》，作曲陈子龙，作词 Bazy， 主唱关智斌。 忘掉了怎么放肆去飞，为何 蒙着嘴说爱你，作曲 Jarvis 邵斌、李俊伟、吴周硕，作词陈咏谦，主唱姜涛。人间有爱，作曲 ROOT， 作词 Jan Curious， 主唱 ROOT。 跟上我吧，解开纽扣，跟我走，人人随身后。 立即登入 i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5号。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选。 音乐说，关心妍的音乐选择。 Eason 的今日陪过你过一些时间的，是不 是？个个都觉得认定你是做了这些事情，认定你个人应该很差。当我什么都没得做的时候，当我不再在歌手的时候，我可以怎样呢？ 就好像现在经历过疫情一样，即你会知道哇，什么都没了。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着逢星期三晚的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的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10:30之后回到嚟咧，继续就系敏感时刻。咁啊，直播室入面除咗阿庄安怡 Annie 之外，亦都有敏大人。咁啊，仲有我莫莉啦。头先咧新闻之前咧，敏大人就讲咗一个咧关于妈妈嘅压力指数。咁好彩我都而家放一放心，又 Annie 咧都系一半啫。咁有啲分未攞晒嘅，咁亦都唔希望你会攞晒啲分嘅。系啦，咁啊，所以作为妈妈都真系好大压力噶。 系噶，即系嗱，我同敏大人嘅孩子而家嘅年纪就差唔多啦，即系你嗰啲大少少啦，但系都叫做系一个中学嘅阶段啦。佢哋而家个年纪系嘛？啊，唔系，你嗰个大学啦，系你嗰个再大少少啦，叫高中至大学。系啦，我嗰啲就叫初中踏入一个初中，一个就嚟踏入高中咁样啦。咁 我以前咧覺得咧最辛苦湊佢哋嘅時間咧，都係細個嘅，即係啱啱初生。我覺得初生其實係都幾，直情我覺得自己喪屍咁樣啊，即係又唔夠瞓啊，即係又烏搲搲啊，又即係撐住一嚿咁嘅棉花咁樣咧，都唔知點樣處理佢啊！即係佢又唔識表達佢嘅需要，然後跟住你見到佢喊啊，你又覺得好無助，唔知佢點諗啊咁。即係嗰啲時候我係覺得最困難嘅。咁我就成日同自己講：，得㗎啦，佢大嗰啲咧，就過㗎啦呢啲日子咁樣。咁但係而家你問翻我咧，睇翻转头咧，我反而觉得嗰阵咧唔系最辛苦咯，我反而觉得而家呢段时候咧， 而家精神上辛苦嘛，嗰阵系冇得瞓啫嘛， 系啦，嗰阵系体力上辛苦，系啦，或者你个 而家系相处啊等啊心理上， 系啊，如果嗱，如果咁样睇咧，我系觉得呢个阶段系难挨咯，敏大人你觉得咧？ 嗯，好有同感啦、啊，但系可以点咧？咁 系 因为都要挨埋落去嘅， 系噶，但系我就即系想讲，我听即系嗱，有啲。親子專家呢，其實呢個都不是親子專家，應該說呢是一個的美國他們有一班的psychologist 呢，他們就即都是找了一些有孩子的媽媽，都問一下他們覺得哪個階段時候呢，他們覺得是最個壓力是最大的。那他分幾個階段去問啦，初生的是有的。初生的壓力就頭先講啦，即係可能你係個生活的安排啦，點樣去餵哺個 B B 啊，呢啲係形成呢個媽媽的壓力的來源啦。咁第二個階段咧就係六七個月，其實六七個月咧我就幾 enjoy 喎，如果咁講。你記唔記得呢啲階段咧？六七個月個 BB， 因為有開始有反應，最好玩嘅時候， 同埋你又熟手咗啦。 係啦，即係我就覺得呢個階段係開心 啊，同埋你覺得點講啲嘢有回報啦，佢識笑啦， 係啊係啊係啊 咁樣。 我以為歲幾去到三歲先至係最好玩嘅時候添， 其實打從開始已經，總之佢去到幼稚園都仲係好好玩， 但係一入學就唔好玩。 冇錯， 因為阿媽都要翻學啦。 冇錯啦，即係我覺得嗰段幼兒嘅階段都係。开心嘅，咁但系呢啲妈妈都讲话辛苦，因为佢觉得个六七个月咧系第二个阶段嘅辛苦啊。佢话个辛苦咧就唔系因为佢哋唔得意啊或者乜嘢，而系因为咧通常去到六七个月咧，妈妈就要翻工啦。其实香港嘅妈妈系仲惨嘅，前四后六，基本上咧，其实佢哋三个月到咧，阿妈就已经系要离开个孩子嚟去翻工啦。咁佢就话呢一个系妈妈嘅心理上咧嗰种分离嘅痛苦啊，嗰种难挨唔系因为系啦系啦，因为个 B B 亦都好黐妈咪噶喎，喺六七个月嘅时候，咁系嗰种情感上嘅难挨咯。就咁呢个就系第二个父母觉得辛苦嘅阶段。咁第三个阶段咧，就系人哋有冇听过 Terrible Two 啊？ 嗯， 即系成日话两， 但系 terrible two 跟住又 terrible three 咁，全部一直落一直落 T 字头啊嘛，terrible 系 T 啊嘛，two 又系 T 啊嘛，跟住我三岁都系 terrible three 咁样喎， 系无止境噶呢个 terrible， 系啊呢个 terrible 系 twenty 啊去到， 但系佢咧就话因为两岁咧系特别中意发脾气嘅， 嗯，讲唔到嘢嘛 ，terrible 噶，吓唔系有啲都识讲噶，但系佢可能嗰个表达嘅方式咧唔懂得啊，所以即系掟。嘢啊，发脾气嗌啊，点地啊，即系你见到去玩具店唔应承佢买嘢，通常喺个地度点嗰啲咧，就系大约两岁嗰啲啦。 系啦，我想知道你哋当时咧，即系如果遇到小朋友喺度点地咧，你哋点样去修复呢件事咧？因为你闹佢又唔系，啲人成日话你闹有阴影啊，即系对小朋友一来啦，二嚟嗰样嘢就系又唔好睇，你当街闹个女啊，闹个仔啊咁样。咁但系你唔闹佢，佢又真系变本加厉。咁之后嗰几廿年你仲辛苦，咁点做咧？ 我真系唔记得咗点样处理，但系 OK 啦，总之过活到啦。但系我记得啦，我睇最近咧有个爸爸去点样处理嗰个喊个细路。咁、那個細路女嚟嘅，佢爸行啊 ，Why mommy 啊 ，Why mommy 啊，咁嗰個爸爸，listen，聽住，而家輪到我啦 ，I want mommy 啊，I want mommy 啊，咁跟住個女突然間望住佢，做咩啊？咁樣咯，跟住 OK 嗱 ，It's your turn， 跟住個爸爸講話 ，It's your turn 啊，嚇咁樣，而家輪到你，你喊啊，喊啊，跟住個女就唔喊啦，就。即系， 但系佢明明嘅咁细个， 明啊明嘅， 其实佢疑惑紧啊， 系咯，我都觉得佢疑惑紧， 只要佢疑惑，佢就收声啦。跟住佢话你喊啦，个爸话叫佢你喊啦，跟住佢就唔喊啦。 咦，真系几好啊！ 啊啊真系之后就完全唔啱， 唔啱噶，唔系我唔知可唔可以搵翻条片出嚟。系啊，即其实唔好低估小朋友啊，佢即佢只要掠嘛，但系佢掠嘅时候，因为佢系全场嘅焦点啊嘛，但系突然间有个人喊得劲过佢，佢话哇，点解你劲过我嘅？突然间抢麦啊咁样啊，跟住就轮到你啦，咁样就唔会噶啦，佢停咗噶啦。 咁啊，即系中国人嗰个以其人之道。 还自其人， 冇错啦。 但系你要用翻个童心，你又要喺街度、啊，我都想买玩具，啊、都想你做唔做到先？ 做唔到， 系啊。但系即系你啲真人爸爸有啲好幽默噶嘛，佢做到噶嘛。 系。 嘅赵慧珊嘅 fearless 咁啊，每一个人虽然有压力，但希望大家都可以无惧地去面对呢一个挑战啦。 一首歌时间翻到嚟啦，继续讲下一啲小朋友咧，边一个阶段作为妈妈，你会觉得系最辛苦嘅咧？ 剛才乜嘢 ？Terrible Two 係嘛？ 係啊係啊係啦係啦係 啦！嗱 ，Terrible Two 呢個咧真係 It's only the beginning， 即係其實係冇乜嘢嘅咋嚇。根據呢一個分析同研究咧，其實成個成長嘅階段咧，嗱而家係氣慾啦，就係咧十二至十四歲呢個 range 啦，即係叫做 佢哋青春期嘅時候， 係啦 ，teenager 就遇到我哋更年期， 冇錯啦， 世界大戰 係佢就話咧啲媽媽咧話呢一段時間咧嗰、那個做。做感覺做父母的滿足感極少，挫敗感極大，兼且咧壓力極高，空虛孤單嗰種感覺是最強烈，而且對於小朋友的每一個行為和舉動咧都很負面的睇到。 咁、我又唔係好負面， 即係呢度係講緊呢度啲媽媽咁樣解釋，係、啦，即係覺得佢哋啲即係好乞你憎咁咯，做埋啲嘢都。 是的，咁嗰啲中年人是真的看不顺眼的， 系啦，睇唔顺眼。 佢哋着嘅衫啊，佢哋染头发啊，佢听嘅歌啊，你就系讲歌先啦。佢哋又唔会听你啲歌，你又唔会听佢啲歌。 食嘢都系啦，因为嗰个年代最即系嗰个年纪中意食嘅嘢，全部都系炸嘢啊，或者啲唔健康嘅嘢。作为妈妈会觉得食啲健康啲嘢得唔得？屋企煮嘅饭又唔食，叫你食饭又要打机。 同埋我覺得個生活作息咯，即係你成日好覺得啊，點解你咁夜都唔瞓嘅咧？即係或者譬如明知 不過係咁嘅喎，根據呢個心理學家佢 teenager 嗰啲點講啊，嗰啲叫 circadian cycle 啊，即係佢哋日夜作息嘅系統啊。嚇、啊！即係總之，佢哋生理時鐘嚇、啊，生理時鐘係向後移咗噶、所以有人提倡過話，不如俾啲中學生八點半先翻到學校，甚至九點啦咁樣。咁、所以佢哋係中意夜瞓嘅噃。即係我哋唔應該怪佢 嘅 噃。 但係佢嘅夜瞓係嗱，因為而家個學校真係八點要上堂啊嘛。咁、就長期 所以學校唔啱咯。真係學校唔啱噶，呢個係我個 professor 講噶，佢同有關當目。當局講過嘅，但係唔制啊！佢哋， 咁佢可能因為 就爸爸媽媽就交通咯、 一定係啦。 即係如果佢哋係所以你見到佢好多去到十四五六歲，佢哋好攰，咁 好攰啊！真係， 除咗係因為佢要咁早起身，但係佢哋根本個生理時鐘係向後。我哋以前我唔知道你啊，我做即係我做青少年嘅時候，我都中意夜瞓嘅。咁你唔怪得人嘅喎，呢個原來一個自然嘅反應嚟嘅， 同埋翻到學校都眼瞓或者瞓咗覺。 係啊，點解學校唔可以就下佢哋啫？ 係咯， 所以佢哋 會唔會就老人家嚟會啊嘛？咁點解你唔就青少年咧？ 嗱，所以嗰陣時疫情咧，佢哋用屋企上堂用 Zoom 啊嗰啲即係網上上課咧。就即刻就翻曬咯，即係九點先上堂。 係啊，好啲咯，係啊。 係啦，咁啊真係大家都輕鬆曬，你都唔好話喎。 係啊，但可能唔知點解佢哋就交通啊，啲父母要九點鐘翻到公司啊嘛，咁啊要八點半咪要啲唔係八點幾啊，或者八點嚇就要啲小朋友已經 九點曬，咁去學校先啊嘛。 咁但係其實咁大個，佢哋自己搭巴士都得啦，仲可以。如果十點鐘上堂仲好添啊， 其實應該啱十點應該 親 候。 係啊， 唔好搭住。 即翻工啲人九点啊嘛，即小学就八点系嘛？ 系啊，其实而家系冇分嘅，全部都系八点。 小学八点，咁跟住翻工人九点，然后中学十点咁样咯。 咁啊几 good 喎！ 系啊，又唔使惊交通挤塞啦。头先所讲，你哋话担心交通嗰样嘢要舒缓晒， 系啱喎，真系要同当局反映下。 仲要翻早班嘅人都 反映咗噶啦，当局冇理啊， 系嘛？唔够团结咯，或者声音唔够大咯。 系，其实你俾佢瞓多两粒钟，佢哋系咁噶嘛？啲小朋友即系唔系我讲噶，嗰啲系专。專家已經係做咗啲研究，話佢哋個生理時間係褪後咗㗎。 咁嗱呢樣嘢已經成為咗即係大家即係父母同孩子有陣時都會睇唔過眼啦。咁另外就係我自己經驗咧，就係我都好憎佢哋啲態度咯。即係啲年青人咧，就佛系啦，即係一係就佛系嗰只啦，即 係答你咯， 係啦，唔答你啦，已讀不回啦，或者咧你問佢嘢，佢覺得你氹氣啦，得啦，我知啦，我梗係知啦，咁樣嗰啲咧，係即係，但係其實 佢又唔知啊嘛， 係啦， 不過我阿媽都係咁對我，我阿媽好年青，我同你講，婆婆啊，我知啦。 咁我譬如好犀利，知得好劲，抵工啊！ 因为佢话我生你，我点会唔知你讲咩？ 唔系佢嗰啲资，我知有好多人，我知原来口头禅嚟噶，即系佢哋不想示弱啊嘛，即系话你喂，你知唔知嗰间咧？超级市场啊，有八折啊，我知咁样嘛，一定要系咁样，咁个feel better 啊嘛，佢哋好似。知道個世界點運作啊嘛，咁但我未開口都知喎，呢個先勁嘅真 係。嗱，所以咧，即係話呢個 middle age 啊，即係 middle school 嘅 age 呢個階段咧，即係呢個研究話咧，係啲媽媽係覺得最難頂嘅。好啦，咁跟住再上啲就係講緊佢哋去到大學個階段啦，咁又好啲嘅咯喎個情況。 我梗係啦。已經塵埃落定了嘛？ 同埋相處上是好咗嘅喎， 因為 佢 入咗大學唔喺屋企咯。 哦，原來係咁。 同埋佢哋十八歲，你亦都唔耐得佢何噶啦，隨時走噶。 係，同埋我覺得，如果到時已經係家長，即係中學嘅時候，家長覺得自己控制唔到，但係都仲覺得有 責任啊嘛，夠十八歲嘛。 係啦，有責任同埋有機會會控制到，所以先咁。 佢十八歲，而且又入咗大學咯。咁都入咗大學，你其實你個放下心頭大石啦，而且佢哋又成年啦， 係你都更加覺得佢哋有自己嘅諗法係應該嘅。 嗯， 同埋嗰陣時就會啲家長都會覺得咁想當年十八歲，我都希望有自己嘅諗法，所以可能係咁樣，所以就再自由啲咯。 所以最辛苦就是中學階段，因為尤其是中學階段啊，佢哋嘅生理時鐘啦，仲有佢讀書壓力啦，佢讀書壓力後成你讀書壓力，可能你要陪佢讀書，或者你要揾錢幫佢俾佢啲好昂貴嘅補習費， 興趣班， 同埋好擔心佢哋考唔考到心儀嘅大學。咁、你如果去到都曾安落定啦，如果考到心仪嘅大学嘅冇问题啦，已经唔使再理噶啦。如果即系考唔到嘅，亦都唔使再理噶啦。 咁、所以就十八岁就搞掂啦， 十八岁已经搞掂噶 啦，飞晒啦个爸爸妈妈系咪啊？ 即系基本嘅嘢啊吓。但系如果你话佢哋仲有啲情绪嘅问题啊，或者感情问题嗰啲，要即系要再讲啦。但系基本基本套餐，但我头先讲嗰啲都未入大学咯。 系，所以咧，即系头先问大人讲话，中学嘅呢个辛苦嘅阶段咧，原来唔系净系父母嘅感受咯。即系最近青协出个调查咧，问一扎中学生咧，其实佢哋嘅压力真系好大嘅。

听实逢星期三晚的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的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一个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敏感时刻。 嗯，咁啊头先咧新闻前咪提及话青协讲做咗一个调查嘅、嗯，其实系上个星期嘅事嚟嘅啫。咁、嗯、佢就发布咗个调查，咁就讲即系中学生，佢就系揾一扎2000多个中学生问佢哋，即系开咗学啦，咁样你哋觉得点啊？咁样，咁原来发觉咧，即系有一半以上的學生咧，佢哋嗰個分數嗱，佢哋揾咗一個咧，就係美國同台灣用嘅叫做流行病學研究中心嘅抑鬱測量表嗰、那個嗰、嗯那個咁嘅 計法 係啦，嚟到衡量佢哋嘅情況，就話原來有超過一半嘅學生咧，嗰、那個評分咧係去到16分以上，即係話咧佢哋開始出現有抑鬱嘅症狀。咁、嗯、包括就係頭先敏達都講過，好似媽媽嗰啲症狀啦，類似啦，即係瞓得唔好啊。集中不到精神啊，个人会好烦躁啊，咁呢啲，但系佢话唔系话佢哋抑郁，只不过系开始有呢啲症状，要注意。咁、嗯、所以其实你话喺呢个中学阶段咧，即系大家都你有压力，我有压力，即系好似嗰时个巴士阿叔讲嘅咧， 未解决 系啦，未解决，大家都有压力，咁啊，大家压力碰压力咧，咁啊，梗系大家都顶唔顺大家啦，咁咁佢就系好啦，咁啲压力嚟自咩咧？头先提过啦，即系一定系学业啦。即大部分人都是讲緊学业嘅，即係觉得功课量太多，测验太多，唔够时间休息。咁第去到下一个层次啦，就係讲緊话朋辈嘅关系囉、即係包括譬如话觉得俾人冷落啦，俾同学排斥啦，又或者学校里面都未至于欺凌，但係可能係排斥呀冷落呢啲，佢哋已经唔开心，所谓埋堆唔埋堆嗰啲呢。咁、然后跟住仲有就係、是、都因为一啲意见嘅不合而引起好多嘅冲突，即係尤其是去年社会发生咁多事咁。咁所以变咗呢啲都形成佢哋中学生呢个阶段咧，嗰、那个压力系尤其大咯。咁、佢即系针呢个咁嘅调查咧，针对呢啲学生佢哋感觉到嘅压力，会问佢哋你希望学校做啲乜嘢，又或者你希望家长做啲乜嘢去帮你舒缓啊？咁咁，我觉得家长嗰方面咧，都。即係我睇到佢哋希望父母嗰點樣對待佢咧，咁、我特別留意，因為我正正屋企就有兩個呢啲咁嘅學生咧、就係呢個階段，即係有時我都唔知點樣同佢哋相處，係佢哋心目中希望我做嘅嘢嘛，咁我就睇有啲咩係佢哋想噶啦，咁好啦，第一就係話咧，給予佢哋自主空間，等佢哋可以自行解決問題。 哦，即係你哋可以，佢覺得作為媽媽可以問，但問完之後你哋就唔好要佢哋去行你哋嘅答案，係咪？ 應該話咧，問都未必 問，都唔好問， 俾佢自，即係你冇理佢，係、你俾個空間佢，佢會自己解決。這個、呢個咧。即係我覺得原來係真係咁諗噶，因為我女即係話：哎呀，你唔好煩啦，我自己得噶啦。即係佢成日都講呢句噶喎，即係話咧得噶啦，你唔好理我啦，你唔好理我啦，我得噶啦。即係成日都講你唔好理我咁樣。咁做父母嘅有時真係好難，即係當睇唔到噶。 我其實真係想睇唔到，但係結果佢唔得。 嗱係啦，即係有啲情況其實佢哋真係唔得噶嘛，睇到。 不過有啲情況又得嘅。 係啦，即係唔可以。 咁所以其實你就喺側邊，你喺側邊要好遠咁扮唔係睇住佢，但係其實你係睇佢得唔得啊嘛。一佢唔得嘅時候，你就要撲埋去啊嘛。 我點知佢幾時係得定唔得？ 所以呢個咪就係難咯。所以呢句説話其實有啲唔負責任嘅，即係話你俾個自由佢去解決啦。咁、咁但系佢冇讲，但系如果佢解决唔到咧，你就要扮突然间醒觉，哇，就要扮提议翻嘢俾佢。即系你即系其实呢个仔女系咁啦，其实男人都系咁样噶。即系你唔好理噶啦，我有分数啊咁样啦。咁你试下真系唔好理佢，有时真系唔得噶嘛。啲即系男士们有时都粗心大意噶嘛。咁跟住你又要帮翻佢嘅时候，你又要客客气气帮，你又要睇住 啲面啦， 又要睇住啲面，其实好辛苦咯。不如我做啦， 做女人同埋做妈妈都好难。 系啊， 系啦，嗱，咁呢个 45%， 大部分人都是说唔该俾啲空间我自己解决。 嗯、 好啦，45% 咧就系讲唔该唔好啲父母俾啲负面嘅批评。 嗯， 咁呢个我明嘅 ，OK 嘅，好。咁跟住第三个高嘅比较多人揀嘅方式咧，就系、是、话放低主流价值观，尊重我嘅谂法。 嗯、 好啦，咁第四个咧就系、是、咧、嗯， 其实、第三个同第一个好似嘅少少。第三 同第二個都似嘅， 係啊， 即係你唔好彈，你唔好彈我，你唔好、啊、你唔好 批評我， 係啦，唔好批評我，唔好理我。 第三個就尊重我， 係啦、啊，跟住第四個咧就係話咧，俾你即係請你俾啲鼓勵同支持我。 喂，但係佢有冇講？即係點講？越聽有時呢啲都係寫啊，好寫出嚟就好，好係啦， 係啊。 咁所以咪其實亦都構成咗而家啲後生仔唔係咁願打工咯。 即系点啊？唔愿， 因为你打工嘅时候咧、嗯，你唔可以，你唔好批评我啊！你俾啲鼓励我啊！ 系系，尊重我、啊。 只要一批评嘅老板一批评，佢就唔做啦，咁样啦。 嗯嗯。 咁你老板有时中意佢用佢嘅方法做，佢你又唔可以同老板讲，老板你唔好理我啦、嗯，你帮我自己解决问题啦，同、嗯、你老板咁讲。 呢个所以就系成日咧，坊间成日讲嘅就系唔同年龄嘅沟通或者唔同年代沟通方法，成、 嗯、 日都讲噶嘛，就喂个、哎、老板同我好似有代沟啊咁样，个、 嗯、 老板点解即系唔可以好似好 friendly？咁样，你好 friendly 咁同我倾偈，我都听得明噶，我都会同你做嘢噶、 嗯。 啊，但系下下闹嘅时候，我咪唔做咯。咁、 嗯、 即系佢哋自己又顶嘴，或者佢哋又发晦气。咁、 嗯、 所以其实呢个又， 但系老板俾钱佢嘛， 咪咯 咩吧，老 份人工包埋呢份噶嘛。 老板系俾钱你帮佢去解决问题嘛，唔系俾你 happy 噶嘛。你要 happy 就系你自己 happy 都够啦，唔好要老板俾钱嘛。咁所以我都唔係好明嘅喎， 所以咪就係話各人個諗法或者佢哋自己各人個處嗰、那個處嗰啲叫咩？ 所以而家年青人咪唔願意打工咯， 同埋唔願意接受人意見咯， 係、嗯、創業咯。 係啊，因為我再睇落去咧，佢跟住再想咧，就係父母話耐心聆聽我嘅心底話啦。嗱、這、呢個即係同上面嗰啲差唔多啦。 咁佢又冇聆聽父母嘅耐心。 冇錯啦，嗱最後呢一個 我又要俾錢帶你去旅行，跟住你又要怨， 嗯， 係咯， 怨食宿。 我即 係仲 影 咗兩張相， 越攰啊咁咯，我仲要告埋假唔翻得工咁樣喎、 啊。係、嗯、啊，嗱，所以咧，你嗱呢個係嗰啲學生自己意見啊嘛，即係唔係訪問父母啊嘛，係咪？係啦、啊，咁所以佢哋一定係用佢嘅角度諗噶啦。原來年青人而家係真係咁樣諗嘢嘅。咁、嗯、最後一個咧，都有部分人就覺得父母希望，即係當我咁煩惱嘅時候，我希望父母乜嘢咧，就係、是、陪我做一啲事情，例如運動啊，或者總之同我做啲嘢，陪我做啲嘢，等我可以放鬆心情。咁、 嗯、 我覺得呢個都 OK 嘅，呢、這個我都聽到嘅。但我就聽前面嗰大堆咧，我就發覺原來。即係點解我同我嗰兩個孩子會可能有陣時喺呢個階段會多啲衝突呢？就係、是、原來佢哋喺佢哋心目中希望你做嘅嘢呢，冇一樣我係中嘅。我反而係成日好快就係俾答案佢嘅，即係幫佢解決問題。 嗯、 但其實你聽下頭五樣都唔係話不如你教下我點做啊！即係原來佢哋當有壓力有煩惱，佢唔係想父母教佢點做啊、嗯，而係可能係想你聽佢講啊！你俾啲空間我自己諗掂佢啊！或者即係 你 唔 真 係 諗 我啊？ 係咪真係諗得掂？我試過用嗰種方法，真係俾佢哋解決啦、嗯，但係佢諗成個禮拜都唔知點。 系啊，系啊，所以咪就佢哋个时间空间同我哋唔同噶， 唔同噶，系啊， 系啊。 咁但系 deadline 系同一样噶嘛，全世界。 若不甘风的这副细小身躯，才更无视风浪。 葬身轻巧跨过去。还你从未自信发表励志话，拿着吉他弹唱声音安抚壮吧。纵是微笑也不松懈，都有用处安排，藏着盼望，当齐集盛放能敌不坏，每道微笑变破晓，未晒全力发挥， 啱啱听嘅 Robert Band，佢系 Robert Band， 咁啱啱听过嘅系每到微西。剛才都讲青协的一个的调查啦，讲是时下年轻人需要妈妈做些什么，又希望他们不要做些什么。 是啦，那么听完觉得即是他们都讲了，是不 是都要配合的，都要配合的做到咪做咯，做唔到咪行出街揾个 coffee shop 坐下咯。 喂嗱，我又觉得咧，美国咧佢有啲即系同样即系头先都提过话，咪做过一个调查嘅。美国呢个亚利桑那大学咧就讲到话，即系唔同嘅 stage 嘅妈妈，即系觉得边个时候个阶段系最痛苦嘅。咁就发现原来咧。即係投票決定都係 middle school， 即係中學階段係最辛苦。 我都覺得係。 係咁，佢於是咧就提咗啲建議可以點做。咁我覺得呢個就貼地啲，即係我哋做父母可以點做。即係如果你定係即係聽曬青協啲小啲被訪者佢哋講希望父母做嘅嘢咧，其實我覺得都係。即未必解決到件事，喺我哋嘅角度就覺得， 即我又俾自由你，跟住你自己又唔做， 冇錯 deadline 咁樣。 係啊，即係佢哋嘅諗法啫。但我諗，如果我哋睇翻美國呢一個咧，我又覺得啊，都可能可以考慮一下。其中一樣咧就係話，佢話其實我哋都應該要做翻自己。 即係我哋有翻我哋，即係做父母啊，講緊，即係有冇乜嘢都即係將啲重點擺曬喺啲細路度咯。 呢個梗係啦，但係好多父母唔明喎。 咁要建立自己興趣， 即覺得愛就係要24小時喺佢身邊喎、 咁啲，所以佢話唔好咯。你要有自己興趣，有自己工作，或者你有繼續你嘅活動，係啦。總之你要有自己嘅生活空間，即係唔好全部都係佢咁樣。咁呢個係第一啦。第二咧就係你要揾人支持咯。咁即係例如好似我即係星期三嚟揾下大家咁樣，即係或者揾翻一啲都係有呢啲 差唔多嘅問題， 冇錯啦。咁大家會互相傾訴，就發覺會係有種心靈上咧，你會覺得舒服一啲嘅。咁第三樣咧就係話盡量同佢哋減少衝突。咁減少方法就係真係講少啲嘢。即係我哋有時講嘢都長氣嘅，咁佢就話盡量咧簡單啲，一句起兩句子。另外咧就係盡量咧都留意成日都要用一啲禮貌啲嘅説話咯，即係譬如多啲講唔該曬，或者唔該你啊，麻煩你啊咁樣，即係用呢啲嘅方式。開始同佢哋相處，而唔係用一個命令式嘅嗱，你好幾時幾時快啲啊快啲啊嗱，你幾時要答我啲咩即係或者啊即係當好似朋友咁樣啊，即係麻煩你可唔可以幾點鐘復復我啊咁樣，即係或者試下用呢種方式睇下可唔可以融化到。 我冇問題，但係佢哋係咪用翻咁嘅方式對我先？ 就係話你要行第一步先咯， 你要俾佢哋知道我爸爸媽媽咁做嘅時候，自己都要俾佢哋受感染。 係啦，可能你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可能佢都係咁樣掘淚除翻嚟嘅，咁但系久而久之，我谂佢都会觉得唔好意思啦。 系啊，又会内疚噶。 系啦，你都 please 咁样噶嘛，即系个 magic word please 咁样。咁 当然个妈妈个唔该唔系啊，唔该啦。 啊，咁当然唔得啦，系啦，即系唔该你啊，咁样，咁即系。即希望都可以感化到佢哋嗰啲暴戾啊，到啲情緒嘅波動嘅時候係啦。咁啊第四樣咧，我覺得呢個咧就係、是、反而我覺得呢個最我覺得幾有用嘅，就係話成日同自己講呢個係個過程咯、啊。成日都記住咧，佢講嗰個咧嗰、那個畫，佢畫咗一幅。好似一個 chart 咁啊，就係、是、一個 tick 嚟嘅，即係我哋初初 newborn 咧，可能係一個中間嘅位置，跟住佢去到六七個月咧，你會覺得輕鬆咗嘅，咁啊就低翻啲啦個壓力，咁咧去到所謂 terrible two， 但其實都係可愛嘅，咁你個壓力又再低啲，咁但係咧跟住你一路落去嘅時候，去到呢個叫做咩啊？中學啦，中學呢個階段啦，其實就係、是、應該咁講，呢個係一個講緊你個。感覺啊，係啦，你去到中學嘅感覺最唔好嘅就係、是、個底度，但係跟住你就記住，其實呢個已經係谷底嚟㗎啦。係 啊， 你一路上 冇事 嘅，冇錯啦。高中、大學其實就係最後就係一個 tick 咯。咁、所以你要想像呢件事就係、是、你經過咗佢啦。是会好的，即是乌云过后就有曙光的啦，咁同埋最后一样呢就是这个都啱用的，就是我哋其实要学习失忆喎。 啊，咁、我好容易嘅。 是啊，即是唔好成日呢记住，因为有时佢哋自己啲发脾气啊、对你嘅态度唔系咁好啊，有时佢都唔系佢想嘅。咁所以我哋唔好将啲嘢储埋父母呢都要学习偶然即系呢啲嘢忘记佢，又系重新一次望下自己嘅仔女囉。 走吧，别留下你扫跑，从光之后没人用你灯泡，从未求善养，请你收好你银包，收拾用面做那黑炮，这生物亦难控教，任我如何厚待到来见效，音乐近来就觉很吵，曾经亲密现时就似打搅，情话和誓约并不将我言意苦恼，那天珍贵都像新物，如今讨厌都像废物，原来若你话会变，但我都没有福等这日，真心已不再剩下包装盒里面的你，要了共他嬉戏，谁还要留住你的吻，带走伤害，带走你的爱，我很骄傲，我不要黑盖， 那去那去那刹那也别留下，别再犯愤怒对着我碎掉一个吉他。曾经珍贵都像新物，如今讨厌都像废物。谁又要为了爱没有泡沫自操没原则。先走在关系入面堆积物，以后的我是个更幸福的我，不用谁陪同来证实。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国务院应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请求，提出有关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获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決定定明，凡宣揚或支持港獨、拒絕承認國家對港擁有並行使主權和尋求外國干預特區事務等行為，立法會議員可以即時被裁定喪失資格。特區政府根據人大常委會決定，隨即宣布楊岳橋、郭榮亨、郭家麒和梁繼昌四人即時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林鄭月娥說，人大常委會決定延任現屆立法會之後，她認為有不能夠參選下屆選舉的人仍然留任立法會，並不符合政治倫理。民主派全体议员决定集体总辞。民主派会议召集人胡志伟批评人大常委会今次决定荒谬，令立法会变成一言堂。被取消议员资格的公民党郭荣亨认为，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反映内地完全不讲法律基础。杨岳桥对自己有幸曾经服务香港感到光荣。林郑月娥说，应该要问每位要请辞的议员为什么愿意放弃把关的角色，又认为即使议会没有民主派都不会变成橡皮图章。建制派支持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认为民主派种种言行和爱国者背道而驰，又不认同民主派总辞之后议会只是剩下一把声音。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就对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表示理解和尊重。中联办发言人表示，严正谴责立法会十五名民主派议员以公民党郭荣亨等四人被依法认定丧失议员资格为借口闹词，形容是对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对抗一国两制方针，是政治滥炒，注定只会是断送自己政治前途，不会影响香港一国两制前进的步伐。发言人表示，反对派议员幻想通过闹词打悲情牌，结果只会为自己制造悲剧。至于部分人妄想在国际上制造影响，博得同情和支持，注定是徒劳。少数议员违背誓言，不拥护、不效忠，肆意破坏特区宪制秩序，意图瘫痪政府施政，勾结外国势力，干预香港事务，已经逾越政治底线，必然被体制所抛弃。港大机械工程系副教授张其中涉嫌杀妻案在高等法院续审。有警员作供时指出，在搜查张其中位于黄克径楼的办公室时，对方非常紧张，他们当时闻到异味，但由于杂物众多没彻底搜查。警员指搜查期间收到张其中的女的男朋友来电，指张其中在通讯软件的群组表示想自杀，张其中之后变得激动和不合作，指因被怀疑而想死。

佢冇再講我就算噶啦。咁、結果又唔係話真係話即係要揾師傅嗰啲啦咁樣。咁但係我哋通常都係講係喺生活上嘅啲恐懼嘅。 係啊，我諗好多唔同嘅形式嘅恐懼嘅，有時可能真係恐懼我哋話即係真係一種 phobia 啦，即係對某一樣嘢咧，你真係會驚嘅。即係譬如可能頭先莫莉有講話曱甴啊，咁即係可能係一啲昆蟲啊、動物類啦，咁有啲可能係一啲場景類、有啲社交上嘅焦慮，譬如好驚出嚟講嘢啊，好驚去考試啊。有啲人咧即係温書啊，自己温習嘅時候好好、喎，但係去到考試臨場即係 驚就係好多人係咁啊， 係啦，發台灣咁樣 考試嘅心理質素啊， 係啦，又或者有啲咧就係好驚一啲人多，即係即係點算啊咁啊，又或者真係有啲咧就係驚我哋有啲叫做幽閉恐懼咯，即係面對 入 lift 啊，飛機啊， 錄音室而家走唔走得翻出去啊？一陣啊，今晚十二點走唔走到噶咁樣，咁所以好多嘢係我哋其實都聯繫住我哋身體嘅反應啦嚇、即係譬如頭先講係噶，有啲人真係好驚搭飛機啦，好驚搭 lift 啦。又或者好驚，即係去到一啲嘅困境啊！我記得咧，即係以前即係見過，即係有個即係我諗即係省略咗佢任何嘅個人資料啦。當然，我所有個案都係小名小分嘅嚇咁樣。咁而有一次有個即係嚟求助者啦，我哋叫做求唔好叫病人嚇嚇嘅求助者嘅分享咧，就係好耐以前咧，即係佢係住喺新界西北啦，譬如屯門啊嗰啲嘅地方啦咁樣。咁咧佢就話。唉，以前啊真係好惨㗎 ,Helen, 未有即係铁路嘅时候呢，成日都要喺个即係屯门公路啊嗰度，佢真係唔敢搭巴士 㗎。好塞车嘛。 佢好驚呢，即係唞唔到气。佢覺得即係喺嗰個環境當中咧，即係逃離唔到嗰個場景嚇。咁嗰陣又未有啲咩網上地圖，你睇到幾多分鐘即係去到邊度啊？好多嘢冇辦法預知啦，係有個困局喺度啦。咁所以有啲人就會聯繫到好多即係困境啊，即係可能搭飛機走唔出去啊，或者市場啊，即係你去考試嘅市場，其實有時你公開考試考幾個鐘頭噶嘛，又走唔到出去啊，又或者真係你會覺得咧喺個地方咧冇辦法揾到出路啊。控制唔到啊，等等，咁所以我谂即系好多，无论系关于环境啦、人啦嘅交流啦，或者系一啲即系我哋头先讲动物啊等等啊，甚至有时我哋讲笑话，有啲人会唔会有啲密集恐惧啊？咁嗰个就即系亦都系啲生理反应嚟嘅，即系譬如你见到啲蓝色嘅食物，你都会有啲生理反应，你即系觉得呢样嘢好奇怪，或者见到一啲即系密集嘅，可能联想到啲危险啊。其实我谂呢个系人天生会见到即系危险嘅时候一啲好即系不由自主嘅一啲反应嚟，咁但系当嗰个反应系能够即系令你印象深刻到，真系下一次你又会见翻嘅咧，就系变咗我哋成日话即系一日俾蛇咬，十年怕草绳呢个比喻啦，即系你成日觉得点解又有嘅，点解系呢啲嘅，又系出现啦，咁变咗呢啲我哋叫做一啲类比类化嘅作用咧，就令你好广泛去即系无论可能本身你今日可能俾只细狗吓亲嘅，但系你总之咧所有见到狗嘅嘢咧。即係你就會好驚㗎啦，咁下一次你見到所有嘢呢都係有毛嘅呢就好驚㗎啦，再下一次呢你見到所有四隻腳嘅嘢你都好驚，咁呢啲嘅類化呢令到你嗰個恐懼加劇呢就其實好難去即係心安定神啦。 我有嘢想問啦，譬如好似我咁啦，我以前細個冇即係大個咁驚曱甴，而家大個係直情好細隻我都驚，但如果你問返我呢，諗深一層呢，我係唔知自己由幾時先開始驚曱甴，佢又冇乜特別可能嚇過我，嚇到我突然間因為呢一件事而好驚曱甴。我又唔覺得有件咁嘅事喎。 曱甴本身就係我覺得我哋 DNA 入面係已經有嗰啲叫即係叫即係而家咪叫迷米嘅 meme 嘅，但係 meme 其實即係嗱啊，即係如果我講錯啊 ，you correct me 啊，就即係你有時你一生出嚟，你其實就有一種即係有嗰個記憶啊，例如 即 係入面㗎，例如你貴高先啦。咁你個即係呢個係一種保護嚟噶嘛？即係你個家族你生咗出嚟保護你，你如果唔畏高咧，你 B B 仔爬爬咁跌咗落去噶啦嘛？或者你咁其實我曱甴，我覺得係即係幾千年嘅世壽嚟嘅呢個。 係，我諗幾個分析都可以即係擺喺呢度嘅。即係第一個就係我哋遇到危險，其實有三個反應嘅。第一個反應就係同佢打過啦，fight 啦嚇。第一個 F 點解我哋唔敢同曱甴打過？ 因為認知層面就覺得污糟啦。 混搭啦，同埋你聯想到，如果你 touch wood 喺屋企見到。呢、這個聯想是很恐怖的，我屋企有曱甴都啦，點能夠接受？ 但我哋細個嗰時已經知曱甴，即係其實都唔知佢係咩嚟噶嘛，但已經驚噶咯。 冇錯啦，第二個認知嘅層面就係純係透過學習方面。 學習 其實可能咧，你喺個印象當中咧，你自己冇話即係好驚嚇或者好多曱甴一竇咁啊，好恐怖啦而家。但係可能你見到其他人對於見到曱甴嘅反應，佢會跳上凳噶喎，佢會尖叫，佢會高百力個人啊！我講緊佢人都可能會飛嘅， 嚇到飛。 係啦，佢會即係高百度喎，就好似你頭先講，曱甴其實唔驚嘅，係會飛嘅曱甴先驚嘅。咁即係你好多嘢係學習翻嚟加埋咯。同埋有時我覺得即係你又唔敢同佢打過啦。咁第二個就係逃走啦，flight 嚇，即係飛走咁咪走啦。咁但係你就處於即係又打過又逃走之間。仲有一個經常啲人會忽略嘅，就係第三個，我哋都係 F 開頭嘅，叫 freeze 啊，靜止咗， 唔敢喐， 唔敢喐。所以其實有陣時咧，即係你所有嘢加埋一齊嘅，哇！你又好驚，又想同佢打，又想走，跟住咧就 hold 住咗尖叫。其實咧，成日咧我哋遇到恐懼就係呢種狀態咯。咁變咗，其實你好攰㗎，因為又打過，又打唔贏，跟住咧又成個人靜止咗咁樣。所以即係去到遇到危險就會係咁樣咯。 难为你了，再天天给我去点灯。难为你了，再天天给我推黑暗。拨去摇，拨去摸，让我每一晚睡也安心。未记得为你心残留一格热能。从此我会应不到星字制街灯，从此我会自己哼歌面对黑暗。是我不愿变高，让这个职责十倍艰辛，直到守护我的犹如因爱被困。暗黑你醒收光，到这里放心，交给我原谅层次数，牺牲你来教懂我。错局错言去点灯，明天我要为天底一切退黑暗。未了的让我追，愿你这一晚睡也安心。若世间未够光，弘扬这套后光。暗黑你醒守光，到这里放心，交给我原谅层次数，牺牲你爱教懂我。你可以放心去吧，放心去吧，放心去吧，放心去吧，不要害怕。相知以东，思之以西，仙女以北，星星那边做你的家。我请你安心去吧，安心去吧，安心去吧，安心去吧，别担心我。记得你，我不会太差。任何你醒走过，到这里放心。交给我原谅层次数，今天我来撑起我。 我开铺了。 敏大人，你间铺卖咩噶？ 精神食粮， 即系有咩特色噶？ 我呢个场系由一班心理学家主理噶。 哇，咁你个铺头叫咩名啊？ 心理食堂。 哇，正喎，啱喎，请唔请洗碗啊？ 好，一首歌时间翻到嚟，继续敏感时刻啦。头先就讲咗关于曱甴嘅恐惧啦。其实人系有好多唔同嘅恐惧，未必一定系曱甴嘅。 同埋有啲系本能上咯，即系我谂其实惊好高，即系畏高啊，或者惊嗰个离心力啊，咁即系等等，其实都有噶嘛。即系总会有人你觉得玩嗰啲机动游戏系即系觉得。你自己攞嚟啊，或者咁變態啊，咁樣即係有啲人真係唔受得噶嘛。咁、所以我諗，即係其實適當嘅恐懼係我哋本能嘅嚇，即係我哋優勢嚟嘅。即係你唔識驚嘅，仲驚 求生嘅本能。 係啊，甚至我記得我以前即係真係未讀心理學嘅時候，即係對呢樣有興趣咧，睇嗰個紀錄片就係話啊，其實世界上咧有一種人有個症狀係感受唔到痛楚嘅。咁、其實都係有危險， 好慘 啊！嗰啲即係你真係撞到咗又唔知啊，或者有啲危險啊。咁所以我諗即係適當嘅真係恐懼或者即係擔心啊，或者真係遇到危機嗰種意識咧，其實是我哋与生俱来嘅，只是头先我哋喺度形容紧就系、如果嗰啲情况系真系好过分啦，影响到你日常生活，死啦！嗰度系高楼，我永远唔敢行埋去啦。或者而家你好多高楼大厦系全部玻璃嚟噶嘛，即系或者啲子弹 lift 啊，唔知你我以前细个就好中意搭嘅嗰啲，哇！睇到好高，觉得自己咧即系举起只手好似超人咁样升起咁样。但系有啲人就会觉得哇，好惊啊，真系顶唔顺啦。咁有时咧就唔系真系你思想嘅问题，而有时可能你系身体嘅一啲感官上嘅敏感嘅需要。可能你真系嗰个平衡力你系需要稳阵啲嘅，或者你嗰个遇到离心。心力嘅时候，我哋叫做一个前庭觉啦吓，即系你会真系唔去，好想即系头晕晕啊，觉得好辛苦。咁有时系呢个原因嘅。咁但系有时如果系有关于思想上嘅即系原因咧，就系、哇，我谂到好辛苦啊。又或者咧，有啲我其实有啲大人都会嘅，虽然小通常用喺小朋友嘅比喻就系、好怕去睇牙医啊。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一听到嗰啲声就恐惧噶嘛， 结结结嘅声啊，系啊，甚至即系如果真系都唔系夸张，即系。真实咧，有时有啲真系有啲特殊需要嘅小朋友系真系可能要打麻醉针嘅，去睇牙医嘅时候，即系因为佢惊整到噶嘛，即系佢好惊，或者佢对于嗰个声音啊好敏感啊，或者对于嗰个护士好惊啊，或者嗰啲嘅全部啲金属器材啊嗰啲咁样，咁所以我即系我哋都要睇翻，其实恐惧喺边度嚟先。如果系适当嘅，如果系一啲即系我哋好正常讲话，我哋身体嘅感官嘅需要嚟嘅，我唔中意去玩跳楼机，咁咪唔搭咯。其实呢个唔系要经过部跳楼机先可以翻屋企噶嘛，系嘛？咁变咗我谂系适当去理解嗰个恐惧嘅源头系点先，同埋即系去理解你身体有边度唔舒服，嗰、那个刺激系令到你好辛苦啊。即系其实有时有时咧，你可能睇到一啲即系纪录片啊，或者有啲剧集，有时都会话。喂，你好紧张，攞个纸袋出嚟，又吸下吹下吸下吹下。其实咧，唔系讲紧个纸袋本身系提供氧气嘅，因为纸袋其实你二氧化碳嚟噶嘛入边吓，而系咧佢帮你咧去我哋用个即系英文嘅词汇就系、是visualize 啊，视觉化你嗰个呼吸。所以你千祈唔好攞鸡蛋仔个纸袋，知唔知点解？ 因为穿窿， 冇错啦，因为嗰个系穿窿啊，唔可以俾你透， 佢冇得呼气， 冇得呼 气， 冇错啦，你就攞个即系纸袋，真系嗰啲 乜鸡蛋仔嗰个系专登笃咗个窿俾佢，嗰啲热气出去， 即系透气嚟嘅啫， 哦，等佢吹波波，我就冇用鸡蛋仔嘅， 即系呢个题外话。 哎呀咧，讲起鸡蛋仔，我即刻好想食噶， 即系唔系恐惧啊，即刻系安稳啊，comfort food 啊嘛呢个，所以我谂呢啲就系其实帮佢去揾翻个节奏咯，所以你理解个恐惧嘅时候咧，其实你就知道咧。你自己可以控制个节奏系咩？即系无论头先讲，有啲人就系攞一啲即系纸袋呼吸啊，或者自己去学一啲腹式嘅呼吸方法啦、啊，又或者有阵时咧用一啲味觉嘅方法、嗅觉嘅方法都紧要。 点样用味觉、嗅觉啊？ 因为有时我哋咧，即系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即系真系感冒咧，你食。嘢係冇味啊！ 係啊係啊係啊！ 因為其實有時你嘅味覺係透過你嘅嗅覺㗎嘛。 係啊，你試下撳住個鼻 食薯片 就冇味㗎， 就冇味㗎啦，係啦、啊。 咁 我即刻試下先翻去。 係啊， 可以做個實驗啊，俾啲勁辣嘅你試下。係啊，咁而係其實呢個講緊咩咧？就係、是其實我唔係叫你即係去食勁辣薯片啊咁、而係咧有時你需要去幫到自己安穩嘅時候咧，你嗰、那個無論係你嘅嗅覺啦嚇、啊，即係味覺啦，特別係嗅覺嘅，因為嗅覺我哋話係連係你嘅記憶啦。咁有時你驚嘅時候，你記住啊嘛。咁、而點樣令你放緩就係、是、可能有啲嘅熟悉嘅味道，所以有啲小朋友或者其實有啲大人都會仍然係保留住細個嗰張好嘅味，因為嗰陣味不能被取代噶嘛， 好有安全感。 冇錯，呢個亦都係即係透過一啲嘅味道啦嚇。咁、當然而家你話好、多好多精油啊，或者好多香薰啊，咁、其實都有放緩嘅即係舒緩 功效 嘅功效啦。我相信絕對有啦。咁因為其實係每個人中意嘅味道都唔同，咁、甚至你話有時你真係食塊朱古力啊，或者係飲啖凍奶茶咁，即係為你嚟講，你要去建立咗嗰個安穩嘅方法咧，其實係幫到佢啊面對呢個恐懼咧。原來我嗰、那個即係條件反射就係讓我知道，我可以控制到，我真係唔使咁驚啦。啊，獎勵自己食塊薯片先，又或者去食個朱古力先。咁呢個係人人都唔同嘅。咁但係用翻呢啲感官嘅需要咧，其實係讓我哋平衡翻、挑戰翻咧身體控制唔到嗰個恐懼咯。 咁除咗要認知或者感受呢個嘅恐懼啦，我想問一下啦，我哋仲有啲乜嘢我哋要注意嘅咧？ 我諗嗰個注意咧就係唔好逼得自己太緊嘅，即係雖然你話好老土啊，係嘛，即係唔好逼自己，但係有時我覺得有啲人就係忽略咗去處理嗰個恐懼本身，即係而佢冇去認定到，即係佢就係覺得自己有問題，我都係怪噶啦，我都係點啊？但係其實原來佢理解嗰個意識係點啦，或者可能佢即係家族都係有呢個情況，就係、是、個生活習慣而係佢嗰個感官需要嚟嘅，佢哋就係、那個即係前庭嘅感應，就係佢對於啲離心力啊、畏高啊，就係、是、好合理啊、好正常啊，又或者佢好怕食辣嘅，都唔可以話佢有問題噶嘛，係嘛？咁我諗慢慢跟住你就要去嘗試，你要去定一個界線。哦，其實你要處理呢個恐懼嘅時候咧，其實點樣可以適應到個生活咯？ 失去你的脸。 科技才是追求，其实近在身边反而不同。像是 吴清峰的一点点，咁啊，佢系攞翻呢首歌啦，因为佢之前系帮林宥嘉作词嘅，咁啊而家改编咗，重新再唱一次，系咪有唔同嘅味道呢？呢个时候敏感时刻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